但是在我因为我看了他的这首先说这本书很奇特，在于他很多序。 嗯， 因为在出书的时候我也听他的编辑在说那个出版社的老师就说，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多序呀？ 对 啊，这就充分证明了云甲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 啊，朋友满天下，大家伙争着抢着为他写序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在我心目中可能云甲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丫头啊，对，然后很乖吧，啊，很乖。 哦，很乖 啊，是的。 哎，我可不这么觉得，他很乖。我看这序里边，我觉得他倒是，很热爱自由。我说的比较含蓄啊，就整天东跑西颠的哈。云甲，你觉得你自己高冷吗？ 这个，说实话，可能就是跟我不熟的人会觉得比较高冷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陌生人之间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是在熟人面前就本性就毕露了。 对。在熟人面前有人用了这三个字儿，我觉得不太合适哈，但是咱们就算都是朋友熟人了哈，说是一个可爱的神经病。 差不多吧。 就跟朋友在一块儿是挺神经质的是吧？ 对对对，差不多都这样，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这样评价我，就是说刚接触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我会比较清高，因为不太爱搭理人，然后一熟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个神经病。 哦，所以说高冷其实是看对谁而言，看熟悉的程度。 对对对 啊，对于陌生人的话挺高冷的。而且这本书的封面哈，我想问问，哎，秋水，这是云甲吗？因为我没有见过他。书的封面是找了一个书模还是作者本身啊？ 这本书找了一个作者，就是云甲，就是云甲啊。云甲刚才我没说完，云甲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你看， 啊， 第二关键词就出来了，很多人都说是个美人啊。我这书中咱们有文字为证哈。有人说这个别人提到了是美人，但是我见到了之后，这还真的是美人啊！像这位叫红枣，他说，我身边有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爱写爱情小说的杭州姑娘，特别特别美，真的特别特别美。女生对女生总有那么一些微妙的敌意，但是我心里还想，真那么好看吗？直到2013年，我见到云甲之后，才是心服口服，自己也夸赞道：哇，真的好美。可惜今天不能来到直播间啊！其实你如果来到直播间，我们还可以安排一期视频的，大家在广播网上就可以看到了。不过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啊，很高挑的一个女孩，这是第二个关键词啊。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旅行，啊，秋水，你爱旅行吗？ 爱呀。 喜欢旅行？ 喜欢。 啊。就是没时间哈， 也还好， 就是没有时间。那云甲，好像我看他这些朋友啊，很多都是通过旅行认识的啊。 啊，对的，对的。 云甲，你是这样吗？是说走就走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比较文艺的说法，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可能还是会先就是计划一下呀，想去哪儿，会有一个想法，大概的一个计划吧。 但是我看书中很多人说可不是，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碰头，觉得行，明天咱们去趟云南吧，好嘛，这晚上就开始买飞机票了，第二天就直接出发了啊。 对对对，就有过这么几次，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也比较自由嘛，然后朋友也挺多的，有时候提到说要不去哪玩吧，然后我刚好可能当时比较空，我就说哎那去吧，然后就订机票了，就是比较洒脱吧可能。 嗯，你看这位朋友也在序中说了，他说我想对于云甲而言呢，不外乎两个字儿，自由。他想要的那些天马行空，是那些不一样的风景，是不被桎梏的灵魂。他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讲述不同的故事，抒发不同的情感啊。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自由嘛，每个人都希望自由。其实文字也是非常自由的啊，因为本身秋水他是著名的策划人啊，策划了很多百万级的畅销书，我这十个手指头都已经数不过来了，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一说他就鄙视我说你不能这样介绍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啊。但是他确实是很多畅销书的策划人。那么你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作者对吧？ 对的。 你自己也写东西，是不是自己在写东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是特别自由的，因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文字里面。 文字的自由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放松， 但是对于一个整体的故事框架来说，可能还是不是那么自由，也就等于精神自由吧，还给自己精神一个自由。 对，不，写剧本是有的时候要考虑到各方面的东西，但你如果写小说，是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啊？ 不可以呀、啊。 倒是可以想写到哪儿写到哪儿，就是没人出了，是吧？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来介绍了一下作者哈。其实还有一点我挺感动的哈，我看到书中写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坚持啊。嗯，写字的人很多，是吧？因为秋水应该见证了第一批在网上，逐渐被大家认可的那些作者们。其实，在大概2000年左右，在网上码字儿那些，大部分都是出于爱好， 爱好，对，嗯， 对吧？就现在大神们， 对，那时候真的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嗯， 差不多的情况下，到后来可能当女性文学，因为我在女性文学可能比较那个熟悉一些， 熟悉一些， 对，当女性文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有一个那个故事的一个框架出来，就是比如说哪些东西是。当时可能就是所有的作者没有想过出版这个，就是觉得写着跟那个粉丝之间的互动，觉得很好。因为最早我那个认识的这些作者朋友们，他们很少去考虑一些就是经济上的，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去写本书，他们更多的是乐趣跟读者的一个互动，就像现在的美剧一样，就是说互动，你喜欢这个主角，我就把这个主角给写的更完美一些，或者怎样一些，这样下来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有看头的。这个其实是相对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过程。 嗯，其实云姐别看年轻哈，年轻，那个90后是吧？90后， 90后 啊，反正比我年轻多了哈，比我年轻多了。但是就是他其实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啊。云姐最开始是在哪儿写字儿啊？云姐 也是在网上吧？当时。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是在那个晋江文学城写的比较多，所以就随大流。 嗯，因为我看到你有朋友是这样说的，说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啊，有一个群，群里的写手很多，每个人呢都对文字充满热情，都认为只要坚持写下去就会有成绩。可是很多人呢写了几十万字，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很快呢，群里的人是越来越少，文字的美丽渐渐淹没在心血石沉大海的空虚里，那而后呢被遗忘。他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这是您的朋友这么说的。他说 对对对， 他说还没有等到云霞的第一本书的结局，我就淡出了写文圈，杀入了某网游，从此节操成了路人啊。但是呢，云霞一直在坚持，后来过了一年之后，发现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啊，他也成了我们当时曾经向往的大神。就是坚持其实真的非常重要， 对的， 对于写文来说，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 是，尤其是写文是其实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过程。 嗯， 你要每天坐在电脑前。我觉得我记得在2-3年前还是3-4年前呀，云霞曾经在微博上发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因为南方冷嘛，她手都冻得冻裂了， 哎， 然后还在有冻疮，对吧，云霞？ 啊，对， 啊， 因为 对，还在 南方是没有暖气的 啊，对的对的，还在坚持写。所以这孩子他特别努力，而且真是坚持了很久。我认识他他很小的时候，对着我比我小的更多，就已经认识他了。 哎呀，早知双十一我给你抢一个小太阳给你邮过去以次鼓励，以次鼓励哈。就是从这个侧面上来讲，其实努力还是有回报的哈。俗话讲，这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现在你所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可能都是3-5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你所种下的果实，在这个时候开花了，对吧？因为我采访过很多畅销书作者，都是这样啊。我说哎呀，不错呀，我说你这一年写出这么多的畅销文章，是吧？是吧？好几本书都卖个几十万册。你说九儿啊，我这头5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沉默啊？我是，我好几年没见着你了。他说一直在码字儿啊，一直在码字儿，所以呢，今年你看到了最终的成果。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那通过刚才的几个关键词呢，我们了解了作者其人啊。其实我也有一个怪癖哈，我有时候看文章啊、小说啊，特别愿意去了解作者啊，包括听歌也是，特别愿意去了解写歌的人，包括唱歌的人，然后从此呢，愿意把他们个人联系起来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本书吧。那这是一本什么书？那先让作者自己介绍一下，先定性一下哈。这是一本小说，是散文，是随笔，是吧？您自己来说一下，好吧？ 我觉得应该都有一点吧。首先，它的主题就是以旅行为主题，然后讲的都是我身边一些朋友，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因为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发现故事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故事会触动我的心中某个点，可能我觉得哎，我可以把它写下来，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算是一本旅途小说散文集吧，可以这么定义。 哦，你看，就跟刚才讲到其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较喜欢旅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触了很多的人，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因此呢，才有更多的感悟哈。这两年这种书很流行哎，是吧，秋水？ 对，就像那个电影一样，公路小说和公路电影嘛， 啊、 对吗？就是大家现在就是说喜欢旅行嘛，可能这些东西，不管是遇见的事儿或人，就像云霞说的，他可能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或者有一些感悟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出不去的人，就比如您，啊，我们当您的眼睛和腿，然后把故事带给您。 还有您，让云家当我们的腿，当我们的眼睛，然后帮我们去看到更多的风景，看到更多的民俗，见到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感悟。哎，真的，现在其实，在钢筋混合土的建筑物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被桎梏的，他们是想走走不了的。 对，每天都被固定在格子间里嘛。其实是，前段时间我可能就是说是出去，不是旅行啊，没有时间旅行，迷路，然后就发现走入了一个小路里边，可能就是说是发现了特别美，就是夕阳正下去，正好那个走到机场附近嘛，有一飞机走到夕阳那块儿，就特别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的确是禁锢了自己的身体，但是你有发现，就是美的眼睛和心灵，对吧，云佳？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大部分都向往就是更广阔的天空，可以这么说吧。 喜欢玩是吧？ 对对对。 不能像我这么 说。 说 的好听点，可能就是采风。 去采风，是这样的， 对对对， 真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是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啊。你比方说前一段时间，然后大兵过来，哎，其实也算是主持人吧，也算是同行，哎，人家就很潇洒呀，没事想去这个云南去云南，哎，在那边开酒吧，想去拉萨去拉萨，想去珠峰去珠峰，对吧？也其实还是自己把自己给禁锢住了啊。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态度，他们会有很多的故事。我相信，云霞也攒了很多的故事吧。 有，我身边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 哦。 就你无法想象，真的就是，小说源于现实吧。 就是大部分人都已经被你卖了，是吗？就是说，哎，怎么又开始又写到我了？看到自己在你的书中出现，他们开心吗？ 还挺开心的，一个个跟我说，他说：“哎，那我要买诗本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都有这么说。 因为秋水是看过很多的文字哈，也看过很多女性的文字。那当你在看《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本书的时候，你来评价一下云霞的文字，它是怎样的？比方，它是特别犀利的，特别温情的，特别像。男性触角的，还特别女性，特别柔情似水的，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云霞的文字还都不是您说的那几种。 哎呦呵，那你说说。 首先，云霞的文字是有灵气的。 它 就像一个山泉水，你其实是叮咚响的那种啊，有韵律的。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啊。 然后干净。就像他去的云南一样，非常纯粹干净。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再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文字还有那个跟他自己的人有关系，是， 非常纯净的，干净和纯净其实是不一样的，是纯净的，他的心灵感觉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善美的东西。 嗯， 就包括因为我从这本书里真正读出来的其中就包括几个故事吧，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有一些东西我能觉得可能是恶意的一些东西，但是在他写出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的是满满正能量。 我就翻开这本书的话，咱们读这么一段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云霞的文字。认识阿乙之后，我对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友情不一定是志同道合，不一定是相互理解，不一定是无话不谈。友情可以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我想和你做朋友。这个世界很广大，大到天涯海角都不足以囊括。这个世界很久远，久到沧海桑田都不足以追溯。和世界相比，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不值一提。那么渺小的我们能在沧海中相遇，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呢？哎，这是作者在一篇文章里最后的一个感触啊。我想这样的文字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啊，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一篇一篇的文章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手中的这本书。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现在这个书名啊，我发现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越来越长啊，越来越长。这个但是呢也是越来越让我们明白作者是想表达的什么内容。那这个书名是云霞你自己起的吗？还是编辑起的？ 是我起的 啊，是你自己起的？ 嗯，对。 哦，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是谁呢？ 就是我本人吧，就代表我本人的一个心声。 啊、哦，谢谢自己，让自己成为 不是，就是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我是代表自己，然后你的话是指我认识的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 啊、就是书中的这些人是吗？ 对对对。 嗯。所以云霞其实从每个人的身上都汲取了这种能量，就像刚才秋水所说的一样，其实它是满满的充满正能量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治愈系小天后啊，云霞真诚执笔讲述成长旅途上的笑与泪。也就是说大家你在治愈自己的同时，可能也让很多人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你有收到这样的反馈吗，云霞？ 有的吧，因为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切过几篇，然后哎，他们看了都说，哎，写的就是有种就是感同身受，可能我们身边就会遇到类似的事情，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吧，只是可能我们不去想，有时候想想可能就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嗯，因此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碰到很多的不开心，每个人有不同的治愈方法。对吧？有些人呢喝酒， 嗯，对 啊，有些人聊天，啊，有些人去旅行，有些人听音乐，有些人看文章，啊，我们其实读书俱乐部也特别希望大家，在喝酒啊、出去玩啊、发泄的同时呢，也能够通过文字的方式找到这样的一份共鸣。其实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也是跟一个人在进行交流，啊，这种方式，我觉得，不能说。现在生活发展的很快，很多人越来越少的选择，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还是在坚守的，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自己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对话。 嗯，现在我是觉得看书的人可能越来越多了。 嗯， 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做了一个调查， 嗯， 就是在地铁里看纸质书的， 嗯， 就是说看纸质书的人其实是发现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太棒了 啊！对的，对的，嗯。 当然也有些人看电子书 啊，对，电子书的人居多，因为它好携带嘛。 对 啊， 不管哪种方式哈，我们希望大家这真的是开卷有益，尤其是像这类的图书。确实是能让我们汲取到一些营养的。满打满算我也数了一下，书中大概有19篇啊，一共是19篇。19篇呢，有的非常的文艺啊，有的呢非常的写实。你看看这些名字起的，我觉得都挺好，像仿佛一场蝴蝶风暴啊，不是不爱了，而是爱过了。一起去喀纳斯看星星，当然里面还有一篇就叫做谢谢你